为六二五七二七反美共同斗争月，委内瑞拉6月22号举行集会，表示声援朝鲜人民。集会由委内瑞拉阿拉瓜州政府和代表会议、联合左翼等一些工会和社会团体的人士和群众参加，还有我国驻委内瑞拉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应邀参加。集会结束后，放映了三八分界线究竟是谁划定的等朝鲜影片。